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啊！今日情商翻都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 喂，大家好。 屌啦，我瞓醒。 我张梳化有鬼啊！屌你閪！ 我哋咧有冇得？我哋而家一百第几集啊？ 148啦，好似。 148。哇哇，都好耐啦，真系。 系。今次147，下一集咧400。 OK。我哋今堂讲咩啊？ 头先 dead air 咗几秒 ，dead 屌， 点会嘅？ 我哋今集讲一样嘢，就系呢个凡事留一线， 日后相见。 嗱，中国人做嘢好得意，中国人咧，喺以前个年代啊，做嘢就真系凡事都留一线。咁咧，无论追债好，无论即系点样相处都好，人与人之间咧，永远都留一线。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咧， 计到尽。 計到盡啊！你可以咁講啦，筍哥。 都係嘅，其實呢、這個 你有一樣嘢，我想同大家講啊。你發唔發覺而家電視你做乜撚嘢成包到個口度？你食 K 仔，唔係話説咧，我哋而家食緊嘅咩啊 ？Blue Diamond 嘅 藍鑽石含飲， 含飲個含飲嘅時候咧，阿筍哥唔知做乜撚嘢成包到個口，啃鳩死佢。嗱咁咧，我哋而家電視咧有一個廣告好深刻嘅個印象。同埋呢個喺輕鐵裏面都好深刻嘅，就唔係話索 K 個廣告，就係一家人嘅，一家人有咩解決唔到啊？問咪解決困難嘅方法總比問題多，實際上嘅問題總比呢個解決困難方法多嘛。 我有少少唔明喎，點解一個社會要防止人自殺咧？ 嗱， 你譬如話呢個問題都幾得意，因為你記得你去。其实生命是属于你自己 嘅，系系 系，而佢亦都系冇办法咧，可以令到。 不如我哋讲集谈安乐死使啦，咗呢集。 因为我都好啊，唔系呢集我都有嘢讲嘅。 系咩？咁啊，下一集安乐死啦。 好啊，咁啊，唔讲呢个，仲有继续啊。 咁呢、這个日后留一线咁嗰、那个情况就系、是。点解我哋而家咁捻多咧咁嘅柒头皮广告？就系、是、因为我哋而家做人唔会留一线啊，即系嗱，日后留一线就系因为我哋嘅关系会继续落去。以前我哋中国人做生意最难得嘅系相遇，而家屌你执粒快个火箭升空唔讲呢啲。第二样嘢，以前屋企人嘅关系点解要留一线？因为一齐住，而家唔讲呢啲，因为可以即刻搬出去住。 我可以咧讲话咧，其实呢个系进入咗一个，其实系一个年轻化咗嘅社会。 系 点讲咧？譬如话以前咧，所谓留一线嘅社会有咩特征咧？ 系 譬如话做楼梯，以前楼梯咧，楼梯行上去嗰啲楼梯，你只要只脚咧轻轻抬起少少咧， 系 你就可以行到上去噶啦。 系 咁同埋个楼梯 size 本身都阔落啲嘅。 系 咁咧有两个咁嘅睇法啦。有啲人就系觉得个设计师本身咧就系、是、希望啲人行得舒服啲。 系 其次咧就系、是、第二咧就系、是、第日自己年纪大咗。咁你都會行樓梯㗎嘛，咁你填想搵樓梯呢啲嘢，雖然就講真係好小事、 啊、 但係都係一個百世大業嚟㗎嘛，因為條樓梯行成百年㗎嘛，至少都係咪所以呢因為樓梯嘅斜度跟一個級嘅大細跟闊度等等其實都有呢個所謂對呢個人啊本身係有影響啊、 嗯、 你睇下今日有單新聞係蘋果日報報道呢有一間喺大陸有一間名校 哦，系啊，话踩死人啊！ 踩死人 啊！ 你知唔知踩死人嗰条楼梯？你知唔知有几宽？ 唔知啊， 1.25米宽。 1.25米够啱啱两个人逼过去。 但系点解会死人呢？ 因为有人扑街咯。 系啦，咁咧你谂下，其实咧中间咧系嗰个楼梯个，佢本来咧如果条楼梯系阔啲嘅话咧，其实就唔会踩死人噶咯。 系。 咁而个楼梯咧嗰个斜度咧，如果系冇咁。我哋其實有兩個情況啊嘛，如果個樓梯個級係細嘅話咧，我哋咧可能會失足，但我哋未必會撲街。係。咁但如果樓梯個級大嘅話咧，你只係會撲街，係唔會失足嘅。 但係佢嗰級好撚大嘅。 咁如果你，其實而家大陸啲樓梯級係好大嘅，你知唔知個級大同埋個樓梯窄，其實咧喺個建築上邊咧係慳料。 慳料啦，係啦。 係啦，係一個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嘅一個方法嚟啊嘛。咁至於你撲街呢啲嘢，咁其實即係對於嗰個設計師嚟講咧，佢唔喺呢個考慮裏邊，佢只係諗緊咧點樣可以將成個造價成本降低，降到最低，然後賺最多嘅錢。咁呢種第一，因为有一个可能性是他的小孩可能都到呢间学校都未定。咁咧，其实咧嗰、那个 當然啦，羊城呢件事就當然唔可以就係賴條樓梯啦，亦都可以賴好多嘢啦。因為 唔係同埋佢照明系統又出咗事嘅。 佢裏面都係講話首先咧就係、是、有個人首先係跌低撞先，跟住後面啲細路咧好開心喺條絲上面跳下跳下咁樣。 嚇、啊？唔 係 話？ 係啊係啊，唔係即係喺個跌低咗嘅人咧喺度跳跳下咁樣，係特登踩死佢嘅。咁、啊、原因有好多啦，咁但係羊城咧危機其中一個就係樓梯太窄，所以都引起我諗起到几时先学识留一线嘅咧？其实做人， 我觉得一样嘢就系而家呢个社会就唔会留一线。 嗱，你有冇留意啊？你细个打飞机有一得打进去噶嘛，可以打七次啊嘛。你唔会留噶，你打冇啦。 我听佢讲啊，有一样嘢已经系冇留一线嘅余地嘅，就系呢个环保。我日日而家睇新闻咧，我话俾你听，睇一开电视，无线电视啊，而家无线电视个老细叫乜鬼嘢名啊？ 邵逸夫？ 唔系啊， 无线、 啊、 无 线嗰条僆仔咧， 哦，陈志云 啊，陈志云个閪佬成日都讲，而家地球嗰啲北极熊已经冇得住啦，下一次到我哋无立冰之地，我心谂你都戆捻鸠嘅柒头皮，你咪收捻咗嗰啲石油公司钱咧。第一，第二样嘢，地球系已经转成一个不可逆转嘅，即系。死撚緊嘅，即係 幾年前已經講緊呢樣嘢。 你淨係講一樣嘢，嗱，我哋而家要環保，但係佢講環保之後係咩咧？叫你使多啲錢，嗱，你咧就要買多啲環保嘅產品，抌撚曬屋企唔環保，你咪黐鳩線，我屌佢老母！ 同埋所謂生產非環保產品，即係生產環保產品嘅過程裏邊啦， 都好非環保啦，屌！ 亦都係第一咧，就係、是、個造價一定係提高咗啦。 係。 咁係降低咗大家生活水準啦。咁但係當然啦，你就即係中間你就要平衡中間嘅利益咯。其實你只有將你舊嘅衫繼續著翻，舊嘅用品你繼續用，其實本身就好環保，你未必需要推行新嘅消費。 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而家大家都話啊，係喎，要留一線俾個地球。我哋日後都會用得著。嗱，地球係一個好 tough 嘅個體嚟㗎嚇。我想再講，再重複一次我嘅論調。地球係一個實驗室，佢經過幾億萬年嘅演進，全個宇宙係得地球一個地方有生物㗎。嗱，演進呢個過程，我想解釋俾大家聽，係成功失敗、成功失敗、成功失敗之後成功嘅過程叫演進啊。咁即係我哋當中好多嘅系統喺當中失敗過，咁之後再成功。嗱、嗯，地球呢個係一個活嘅物體嚟㗎，係、嗯、一個生物嚟㗎，地球唔係死㗎。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你發覺一樣嘢就係、是，逢係地球有能源分配效益唔好，或者個資源開始有問題嘅時候，會有啲咩呢？天災人禍，好、嗯、多㗎，你發覺。地球開始老化，即係我哋用得盡啦。開始嘅時候做咩呢？地震啦、啊，得閒又火山爆發啦、啊，唔係海嘯，想做咩？少啲人啊！喺上面如果少啲物種嘅時候，佢嘅資源係咪好啲分配啊？佢嘅壽命係咪會長啲啊？如果大家真係想地球好用啲、耐用啲，嗱，我話俾大家聽，你而家咧就買把菜刀，咁咧就七點零鐘去地鐵嗰度就瘋狂斬人，咁你斬死幾件咯？ 你應該好似萬人災放咁 樣，咁咪死咁幾個咯？再唔係啦，你咧就抄，你咧就自己咧就惹外資，咁咧你喺公司咧就首先插你老細屎窟窿，咁插完佢屎窟窿之後咧，你就落街。如果你做中環嘅話咧，你就睇下曾蔭權嘅車行唔行過，曾蔭權就喺架車行過啦，打爆我玻璃窗，將條撚塞入曾蔭權嘅口度，同佢口爆啊、肛交啊咁，惹埋曾蔭權艾滋病死，咁咪好啲咯。再唔係你夠僵啲嘅，就孭十零磅炸藥，就喺立法會嗰度掹撚著佢，死咁幾個冚家拎啦，咪少啲人咯。 近排呢個有一個有單嘢係因為喺網上邊咧係推銷自殺啦， 係， 所以咧就俾人哋。俾人告啊！俾警察的咗翻。我哋如果咧有人咧真系塞条捻去曾荫权个口嗰度咧，我哋会唔会俾人告啊？ 俾人告啊！塞条捻落曾荫权个口度。 好啊，可能以为系你做。 咦都系喎、 啊，所以我哋唔好提议啊，或者咧有啲， 或者我哋听日一齐做就唔好提议啦。 唔系最紧要咧，嗰个观众如果做完之后咧，佢最紧要俾人拉到， 啊 拉唔到仆街。 拉唔到话我哋做 咦，咁啊系，拉唔到话我哋做嘅。不过你塞条捻就揸唔钳个口度，揸唔钳应该都好错。 我哋已经讲到最尾嘅时候，我哋都系头先讲嘅嘢咧，都系唔负责任。 咁你谂下呢个世界已经变成咁嘅时候，而家啲人就会留一线，地球都唔留一线俾佢啦，屌啦， 其实 咧， 可以当然系一个天方夜谭啦，但系大家有冇一个咁嘅可能性，就系如果你讲全球公投、全球投票，究竟如果是讲真，如果假如我哋系拣放弃呢个星球嘅话，我哋应该系大家一切无下一 代。唔系，你听我讲啦，顺哥，你基本上人类嘅历史咧，大约写多百零年就玩捻完噶啦。而家啲捻样咁捻惊，话要我哋环保之如此类，就系啲扑街惊下一个物种，即系惊自己唔可能延续落去啫嘛。嗱，我话俾大家听，如果想环保啲，做咩咧？北韩放两粒核弹，搞捻掂噶啦，死咁地球。嗱，你谂下，而家地球几多人？好似千几亿啊！ 唔系六十亿， 六十亿人口，你谂下六十亿人口一路爆炸性地去延续嘅，我哋第一，第二样嘢，嗰啲生物能源不断开采，个地球不断被榨干，你又同我讲啊，屌你老尾喺环保啊留一线啊，屌你老尾大家要留一线，企都就冇得企啦，笪地你唔好讲啲咁嘅废话啦，而家最地球最需要嘅系咩咧？一个好似金日成咁嘅狂徒。对捻住嗰啲咩美国啊，屌你老尾布殊啊，对捻住嗰啲即系中东国家揿下飞弹咁捻样，咁个地球就会自然好啲噶啦。嗯，即系你大前一，我啱啱先睇完一本书《美国再见》，美国喺 佢啲书名都改得几型。 美国真系再见噶啦、啊！我睇完大前一讲美国啊再见噶，我话俾大家听，大前一喺美国再见之前，即系有一个论调，美国再见里边佢都讲过噶。中国下一个世纪，即系仲有人类嘅历史里面，应该系世界数一数二嘅大国。点解？佢可以咁讲。第一，亚元会冒起，嗱有欧罗啊。第二个，好喺几年之间迅速冒起嘅，一定系亚元。点解？因为日本扑街，日本冇机会再反弹啊！日本点解会经济复苏呢？美国点解当年经济大萧条会突然间反弹呢？原因来自一样嘢，大战过后，嗱、大战过后，因为百物萧条，因为经济一个循环再起，喂，你要唔要听我电话先啊？ 唔使，继续。 因为一个循环再起啊，咁咧，所以咧需要嘅物资会多啲，所以佢咪不断去生产咯。咁不断去生产，有人有需要嘅时候，咁所以造就咗七十年代嗰种嘅经济大起飞。你而家想经济再起飞？得，今日成仆街放飞弹得，即系佢有粒炸弹跌捻咗落美国西雅图，有一粒跌捻咗落日本，即系今次系东京，仲有一粒跌捻咗落中国嘅北京，咁啊得啦。如果唔系，你唔好谂住经济会大复苏，因为我哋要有嘅嘢，爆炸性嘅产物，电脑已经系好爆炸性啊！当年电脑引发咗一场即系我哋购买嘅欲念之后。而家有啲咩可以好爆炸性係必須嘅咧？即係除非你突然間屌你老尾喺啲即係喺啲雨水度落撚咗泻藥，你係急需泻藥啦！即係總之一啲人一飲水就屙爛屎。 我諗而家嗰個你講嗰、那個世界嘅人口銳減啊呢、這個問題其實。当咧呢个人口咧去到密集到一个层次嘅时候咧，即系一个水平嘅时候咧，其实咧呢、这个喺因为土地有限嘛，而人口不停增加嘅时候咧，咁你需要去管理呢班人啦，而呢班人咧喺相互之间会产生嘅疾病啦，由呢班人相互产生咧喺呢个喺里边相互产生嘅利益嘅唔平衡啦。里面仲要有，譬如话简单啲讲，美国嘅可能军事实力强大，但系经济实力衰退啦。 系。 苏联嘅好似以前嘅苏联同美国嘅关系一样，苏联嘅军事实力强大，但系经济实力衰退啦。 系。 咁到中国嘅经济实力强大同埋军事实力都强大嘅时候，即系种种唔平衡嘅关系咧，即系譬如你美好简单啫嘛。我手头嘅钱多，我手头钱少，但我把刀够大把。 系， 屌我有咩好做啫？ 抢， 就交佢过嚟去抢嘢啦。 唔系，但系而家好少噶啦。而家呢个世界即系咁 咁 而亦都有一個可能就係而家咧，就係國際間大家係扶咗呢個中國變成大哥大啊嘛，佢係諗住認佢哋會認為。當他哋幫即係投誠於中國的時候咧，咁然後就可以反制美國嘛。而中國食呢套嘢嘅喎，咩意思呢就是當你覺得我係大佬嘅時候咧，中國係會覺得自己變成咗大佬嘅。咁然後就去保護其他國家。 唔係，而家實際都係咁啊！你睇上次中國個股市，中國雙峰，屌你全世界感冒，大佬。 系啊， 即系中国股市双峰啫，打个黑黐啫，哇！你全世界股市冧。 所以你谂咧就系、是、未来咧，如果个所谓人口继续增加嘅时候咧，另外仲有伊斯兰国家嘅武器咧， 系吓，咁伊斯兰国家武器大立卖俾佢。 所以咧呢一种呢一种咧，即系个世界，即系咁多人喺生活喺一个地方里边咧，疾病啦、战争啦、呢、這个经济问题啦等等，可以令到人口锐减。 是 啊，同埋只要食物同埋水源都係危機啦，講緊呢十年開始已經係。 你講食物危機啊，有一樣嘢又係喺即係兜翻呢個話題上邊，可以真係即係日後留一線，即係凡事留一線，日後好相見。美國佬啊，真係正撲街唔家產。咁咧話説咧，美國佬咧就發明咗一種叫 super con。咩叫 super con 咧？大家可以上網查下。原來咩美國咧喺呢個 係咪超級粟米 啊？農業法例裏邊咧有一條法例好撚賤格嘅。咁咧，因為 super con 嘅開發咧就係、是、經過呢個國防部啦。第一，第二樣嘢咧就經過美國好多嘅政府部門之後咧，就落入一個商家嘅手裏邊呢個成品。咁咧就立一例，如果你種粟米唔係種某一間公司出，嗱，譬如阿筍哥公司出呢只筍哥粟米。你夠膽種啊？九護士嗰間粟米公司出嘅粟米咧，就即刻被人告啊！因為咧，而家市場上面獨攬嘅粟米產品咧，都係 super con 嘅產物嚟啊！嗱，美國點解發明 super con 咧？就係、是、因為驚糧食大恐慌。super con 有一樣嘢見，佢喺美國國防部開發出嚟，點解咧？冇水仲種得生。 咁犀利！ 沙漠都種得生，第一，因為佢係由超級基因改造嘅。第二，唔使打肥料，你只要揾啲 super con 側邊啲雜草死撚埋，堅啦啩？冇蟲蛀，啲蟲咬完個釘蓋，冇仔生啲蟲即刻。所以 super con 點解叫 super con 就係佢冇水，喺可以冇水啦，沙漠環境啦。冇呢、這個即係有昆蟲住嘅地方都種得生，咁食咗之後有咩效果就唔知啊！但係佢話冇害啊！但係我哋而家所有產品，美國好多農產品都用 super con 做啊、 嗯， 即係無論係而家啲威士忌啊，即係嗰啲波本酒都用 super con 做，你都唔使諗，真係。咁、咧，所以即係美國佬發明啲咁唔留一線嘅嘢俾自己下一代啊，唔知點搞啦、但係我諗佢未食到下一代就即 係。我就係覺得咧，即係點解我頭先開頭提出咗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年輕化嘅社會咧。其實咧，呢、這個觀點咧，其實係嚟自即係到我哋幾多時啊？咩時候啊？先做人先識留一線咧，就往往就肯定唔係你後生嘅時候。 啱， 因為你後生嘅時候咧，其實你咩都做到盡嘅，因為你覺得係多啊嘛。 啱啊。 時間你用到盡啦，所以你會通宵達旦啦。 係。 揾食揾到盡啦，因為你覺得你有無限青春，仲係會可以唔瞓覺，身體係會好嘅。係。你可以食好多，然後咧由朝頭早 buffet， 然後夜晚同客落夜總會對酒，到然後凌晨再去食宵夜咁樣。 而家唔得。 你個 digestive system 你係覺得係無敵嘅。係。咁然後搞嘢啦嚇，即系咧一日七次狼啊，一日八次啊，梅開八度啊，即系呢啲都系全部都系全部系后生嚟先会做嘅。 系 呢种唔留一线嘅咁嘅风格啦，即系所有嘢都系做尽、赚尽、杀尽、攞尽吓，即系大陆好明显啦。头先我讲咗个好简单嘅例子吓，就喺条楼梯里边反映咗两条唔同嘅楼梯，你就可以睇到咧两种人做事嘅风格唔同。而呢种情况咧出现，即系个另外一个问题又引申咗咩咧？就系、是、以前可能咧，你系作为一个工程师，系、你变成喺一个社会上面有能力、有权力嘅人咧，你一定系年纪有翻咁上下嘅。但系你发现咧呢、這个年代咧，有权力、有能力嘅人咧，佢已经系再冇年纪。 啊，咁啊系，你系讲啱啊，顺哥。 有年纪嘅人咧，佢去做事嘅时候咧，有年纪嘅人咧去处理一件事嘅时候咧，佢往往已经系冇咗一啲嘢，就系佢处理唔到一日七次呢个能力，然后咧佢要开始谂一啲更加长远嘅嘢，又或者佢心里边嘅欲望会相对少咗。你觉得赚钱咧，即系其实你年纪大咗，你会觉得有啲钱你系唔 可以賺嘅。 賺到啦， 但係後生仔嘅特點就係咩咧？屌我，然後剝削所有嘅嘢，然後咧覺得同老闆慳到錢咧。你同到老闆賺錢，你就諗辦法同老闆慳錢。然後慳埋啲雞皮蒜皮蒜雞雞毛蒜皮錢嘅時候，冇良心咁樣做嘅話咧，咁老闆賺嘢咧咁樣。咁呢個年輕人統治嘅社會係會撲街嘅。係啊，而呢個係嚟自咧以前可能係你要 qualify 去能夠處理一個大嘅項目嘅時候咧，往往係因為你嘅資歷。 而家永遠係學歷喎。 而家係因為你嘅學歷，或者重要係可能係你嘅關係。好似之前咧，呢個中國股市有間中國有個股市有個有間公司上市，咁然後咧佢係某個高官嘅女嚟嘅，係 咩？ 係啊，跟然後咧啲人問佢啊，點解你一上市公司有幾十億資產嘅？啊，佢答唔到， 梗係唔敢答啦！屌你，阿爸， 佢答唔到，係啦，即係啲股民去質疑佢，喂，點解你？之前是做啲咩？因為我要去計你嘅估值啊，係由你公司有幾多嘅現金啦，進行咩生意啦，有啲咩買賣交易，而累積咗啲咩資本？咁所以我哋就要 question 你嘅資本係用咩方法累積翻嚟，以令到你有今日咁嘅股價。咁我先知道你只股票可唔可以投資一個噶嘛？在於股民嘅角度嚟講，呢、這個咁嘅嘅問題係好正常，但係在於佢嘅角度嚟講咧，就係、是，屌，我諗住將嚿錢上線，又甩你啲水走啫嘛。係啊，所以咧，即係呢個呢、這個所謂 好矛盾喎、 啊。呢、這個年輕冇年輕人冇腦統治嘅社會咧，嚇、啊、將會即係當然啦，有啲嘢咧又唔可以否認咧，係年輕人會做得好啲嘅。係。譬如話網絡正正發展嘅社會嘅時候咧，其實我都見到好多年紀大嘅人連 email 都唔識做。 啱啱。 係啊，仲可能用即係唔會。抗拒在 email 上面看資料啊，在電腦上面找資料啊，其實啊，只要你不懂用 email， 而只是用這個書本去看東西的時候呢、啊、其實呢你的知識是比人家走慢很多、因為你現在你想知道什麼 internet 打兩個字你就會知道 對 但是如果你是放棄了這個工具的時候你一定是會走慢人家很多所以年輕人呢他收到的資訊啊知識啊他知道的材料是爆炸性的可以說是但是咧，佢去處理呢個世界嘅事務，係啊，佢所以擁有嘅能力啦、良知啦，唔係呢樣嘢，我相信係要鍛鍊先可以得翻嚟。 啱啱啱，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留一線嘅社會冇咗啊，即係係啊，即係人情留一線嘅世界冇咗。你見到喺你好似好得意，即係好似就咁講上網咁樣啊。有時想買啲色情廣告，以前咧買色情廣告一個 pop up 彈出嚟嘅啫嘛，你識咗我又冇啦。而家唔小心撳錯睇一個項目，230個 pop 成部電腦咁炸撚咗你，你知唔知？佢嗰種炸法係令到你部電腦根本都負荷唔到熱輕機。係啦，本來我只係想睇下鹹嘢啫，係咪？我都唔諗住輕機就要 boot 機咁麻煩㗎嘛。你如果你放兩個出嚟嘅，哇！我誒幾得意喎，有個閪嘢咁樣。屌！而家你而家係衰到點啊？而家衰到咧係炸爛咗你部電腦嘅時候，連睇嘅機會都冇埋。大家係想將啲資訊交俾你，但係佢嘅方法用錯咗嘅時候咧，你係連睇嘅機會都冇埋。如果你有留一線嘅諗法嘅時候，即係你去關心到人哋嘅使用，你就唔會做呢啲嘢咯。 啱啱。 我又覺得如果呢個社會咧，即係呢個世界之所以為不能逆轉啦，亦都係嚟自呢一種嘅 mentality， 即係呢種咁嘅思考模式。你係如果斬盡用盡殺盡食盡玩盡佢嘅話咧， 不過你講起咧，即係阿筍哥，我又即係有一個好深層嘅體會。即係嗱，我以前讀工程啊，咁我而家買好多嘅耐用品咧，咁都即係唔耐用啊！發覺即係你唔好諗住付出幾多錢買啲耐用品翻嚟有幾撚耐用。我話俾你聽，而家耐用品佢老母快計撚個數，夠鐘就爛㗎啦！即係阿發明家有一次，我問佢，喂，我話件嘢彎咗，佢話佢保養期幾耐？我話一年，啱咯，一年咪彎。我話咁如果保養期五年咧，咁啊用到三年嘅五年就。咁而家啲嘢你發覺咧換嘢咧，譬如你整嘢咧冇得換嘅拍時，即係你冇諗住啊屌，我整部洗衣機呢 part 換咗冇得換成部買過，諗都唔使諗，佢度嘅時候根本度撚盡你，就係、是、等你唔換得成部買撚過，即係你而家啲撲街係咁嘅諗嘢。 即係嗰個思考模式係咁樣樣嘅。 係係係，你就唔 即係你唔同以前喎、啊。以前我話俾你聽有一個例子，我以前有一部三洋洗衣機，我話俾你聽用咗21年，即係佢壞都係壞個 time 喇啫。咁你我雖然知幾撚襟啊裏邊啲嘢，屌你而家嘅嘢。 唔使睇其他嘅電器，最明顯就係 LCD 電視。係。我想咧就係嗰個咧，以前由大舊磚頭電腦，而家冇人中頭電腦啦，全部都係用嗰啲 LCD 薄膜啦。我想而家最少啊，即係由呢、這個 磚頭電腦， 我哋係啦，由14寸變咗15寸，15寸變17寸，17寸變20寸，20寸變21寸，21寸變24寸，24寸變25寸，25寸變27寸到30寸。即係呢個過程裏邊，你諗下啲人換咗幾多隻咯？而家全部通街裏邊最細嗰個都用25寸嘅。咁然後咁你如果用得25寸嘅話，即係25寸能夠大成其道啊！25寸個價錢做價只係得2000蚊，你以前可能買啲14寸係7000蚊，你一定會覺得哇咁抵啊，又大咁多咧！咁大家用咗幾年電腦嘅時候，隻眼開始蒙啦嘛，所以用啲芒要越嚟越大，咁你又老花咧，咁又咁啱你又俾得起錢喎，真係吹咩？咁你咪換咯。 但係咁大隻芒好撚辛苦喎，睇到。 咁你又睇鹹片真係唔同嘛，個波又可以睇到1:1啦。 屌你1:1，你真人咩？ 咁樣咁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啊，就係個芒咧，我就算當佢唔壞都好啊。你會發現咧，佢嗰個顏色會變啦，芒上面會有線啦，即係一條條顏色線啦。同埋咧會嗰、那個你總係覺得咧，同而家新嘅芒咧個顏色啊、對比度啊各方面全部都有距離嘅時候，你就會改色，就會換咗佢嘅。而嗰樣嘢即係 even 佢啊唔壞啊，你都唔 係喎，但係你屋企都係用緊啲大舊。 我有兩隻，我有一隻大芒，另外隔離個 side panel 係 LCD 嚟。係啊。所以我咁講啦，就係佢唔一定要做到佢壞，佢只要推出一個更加高科技嘅產品咧，同時可以推動呢個消費咯。 咁啊係， 係啊， 呢個真的。 咁啊，呢、這個如果即係大家都知噶啦，譬如話嗰啲電腦嗰個世界咁計啦，佢而家出隻 CPU， 我當係4咁樣啦。咁其實佢手頭係有嘅，係8咁樣。咁但係佢永遠咪就係賣4，然後中間賣5，跟住賣6，賣7，賣8。咁其實如果你係有良知嘅話，一七七八咁咪大家用最好嘅水平嘅工嘅產品。 屌你啦！間公司食屎咩？ 就係咁啦，個問題就出現咗喺度啦，就係、是、所以你個地球個資源生產就係變成咁樣啦，即係點解個地球會變成咁樣啦？係啊，咁佢就喺生意上邊嘅留一線啦，佢就。 屌你！哇，好啦，我哋今集講就係咁多先啊。 Okay, 好， 拜拜。